貫徹聲勢力竭，繼續青筋暴現，身體力行，隔空發功，鬱敏踩場，現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第四節 嗱，鬧你完民主派，頭先一開始就鬧建制派個蔣麗雲係傻閪啦，係咪？咁而家係另外有一個傻閪啦，就叫李慧瓊咧輸，即係好在冇輸到呢、這個佢嗰、個選區嘅議席啦，因為長毛搞佢唔掂啊嘛，係咪？你揾個短毛可能搞得掂佢啦，係咪？啊！李慧瓊喺個發言度嗱，佢作為民建聯嘅主席，咁你係咪已經有啲水平咧？結果你同屌你民主黨嘅主席都係差唔多嘅啫。佢講咩咧？無撚端端就係講環境局局長黃錦星係嘛？成日就攬住個大嘥大嘥鬼出席活動，大嘥鬼係咩？你知唔知啊？大嘥啊！你好撚大嘥啊！浪費啊！咁佢搞環保噶嘛？係咪？叫你啲人食嘢咧，就唔好撚咁樣大嘥啦，係咪？唔好大嘥。咁佢就搞撚咗一個，即係一個，即係嚇叫做大嘥鬼啊嘛！你明唔明啊？公仔嚟噶嘛？係嘛？咁佢就話咧，呢一個黃錦星咧就成日攬住呢個大嘥鬼嚇。咁啊，出席活動係嘛？咁啊，其他副局長咧就唔見人。咁啊，李慧瓊咧就話政府問責團隊咧修例中有冇足夠決心同埋團結，各部門各自為政冇隊形。咁關呢個屌你 對黃錦星咩事啊？ 唔係關呢個行政長官呢個不信任動議咩事咧？你反對你梗係要話屌你咩？你哋唔可以提呢個議案係嘛？因為佢而家唔係違法，佢又唔係瀆職係嘛？咁你無啦啦端端咁係黃錦星，跟住講你嗰個政府團隊又唔團結，咁係咪你即係等於贊成民主派嗰個動議咧？咁你又投反對票？嗱，呢個叫民建聯主席，屌你啦，咩人冇笑啊？我睇到無啦啦講黃錦星，你好唔妥黃錦星，定係好支持黃錦星咧？就黃錦星攬住大西，我睇撚到一嚿雲嘅，攬住大嘥鬼出席活動，咁啊啲副局長不見人，咁即係咩意思咧？即係淨係佢攬住只大嘥鬼，咁其他嗰啲人唔撚睬佢，係咪？即係話佢平衡時空啊，其實佢個講法就係、是。即係你黃錦星喺而家咁嘅時候，仲成日攬住只大嘥鬼去出席活動，宣傳呢個大嘥鬼講你嗰個所謂啊，即係唔好浪費食物啊嗰、那個議題，宣傳呢樣嘢。咁跟住咧，而家個政府已經屌你乜立立亂係嘛？你又唔撚團結係嘛？啊，各自為政係嘛？咁你即係同阿林鄭月娥私下講都得啦，呢啲或者喺第二啲場合講都得啦，係咪？你問責團隊要檢討啊，你都唔會叫佢換人嘅喎，你最多佢叫佢檢討嘅啫喎。咁同呢一個即係對行政長官提出不信任動議有乜撚嘢關係咧？請問你究竟係想維護呢一個行政長官不被彈劾，定係嚇你都覺得佢唔撚啱咧？係咪？ 定係佢個團隊唔啱咧，定係定佢個人唔啱咧？因為如果一聽到舊雲， 我哋呢啲咧，其實我哋都可以開一節，即係每一次開一節不過要牙撚咗我啲節目時間啦。除咗開到個節目專講立法會嘅，淨係講你啲人嘅演辭就得嘅，真係好撚好聽嘅，我覺得係，你知唔知？係咪？我哋可以做下民意調查嘅，大家可以留言啦，係咪？屌你咁啊！逐個攞出嚟講，你認為邊個最靚牙尖嘴利嘅？你介紹俾我，OK？ 即係將佢段片 send 過嚟啦，係咪？跟住我就做啲評比，係咪？幾撚核突嘅你都聽到㗎啦，幾撚尖酸刻薄嘅你都會聽到㗎啦。我而家話俾你聽，係咪？大家唔好覺得我哋呢種所謂係做呢、這個，即係咁樣做係好過分。我哋要監察呢啲公職人員，係我哋養佢嘅 ，OK？喂，我係俾標準稅率嘅人嚟嘅，長年屌你老尾真係，係咪啊？我冇享受福利，我俾標準稅率，長年俾標準稅率嘅， 養埋一班咁嘅垃圾， 我係交好撚多錢税嘅，對我嚟講，唔係喂，屌你乜六位數字多唔多啊？好撚多嘅咧，有啲人一年都揾唔到六位數字，係咪啊？屌你乜，我哋最高紀錄交幾十萬税嘅，係咪啊？咁當然有啲人交過億添，你咁講係嘛？咁但係我哋總之就係少數，屌你俾標準稅率嘅人喺香港，係咪納税人先？係咪？咁我哋作為一個評論人，我哋有冇權批評呢啲撚樣先？係咪啊？更何況我哋啲批評 是有理有節，屌你真係係嘛？深入啊，專業，雖然係粗口啫，係嘛？咁你有時你唔撚用傻閪嚟形容佢得咧？我幾十年來都未聽過警署啊，有人俾人強姦嘅，咁屌你咯，咩又唔傻閪啊？係嘛？嗱，今日嗰個議案咧，就其實意義不大嘅。咁我花咗咁多時間嚟講咧，其實就第一就係要即係其實我哋慣稱叫彈劾啦。咁但係其實呢個就係彈都係可以講係彈劾案嚟嘅。但係佢個第一步咧就係呢個不信任動議，係嘛？咁呢個不信任動議咧，咁就分組投票就輸咗啦。咁跟住後邊嗰啲就全部都唔使行嘅啦。OK， 就咁簡單。咁就不成彈劾啦。所以彈劾被否決都講勉強講得通，係嘛？其實應該講彈劾案咧，就喺第一階段已經被否決，即係你連呢一個立法會第一步個門檻你都跨唔過，係嘛？咁其實喺而家呢種咁嘅選，即係呢個選舉制度喺呢種咁嘅政治建制底下咧，你係冇可能，就算個行政長官幾撲街都好啦。咁其實歷任行政長官都好撚撲街噶嘛，一個比一個撲街噶，係咪？咁我哋作為香港人，完全都吹佢唔漲噶嘛，莫奈伊何噶嘛，係嘛？咁因為就係你成個選舉制度係咁樣，你而家係一個不民主嘅議會，一個不公義嘅議會，係嘛？你反政府嘅或者同政府唱對台戲嘅，係嘛？可以有制衡政府些微有制衡政府力量嘅呢啲非建制派，係嘛？佢議席都係佔少數，咁你永遠都即係對政府發揮唔到嗰個監察嘅作用嘅。所以當年我哋點解立法會嘅時候？要發起呢個肢體抗爭或者議會抗爭就係咁解啦，係嘛？如果你同佢數票、數人頭，就輸俾佢嘅。我哋成日講民主政治係咩？就數人頭代替打破頭。咁但係呢個要立足點平等先得。所有嘅議席都係一人一票選出嚟嘅，我哋就用數人頭代替打破頭。屌你老母！當你個議會好似香港嘅立法機關咁嘅，我哋係以打破頭代替數人頭啊嘛，就係係咪？就是以打破頭，打破頭意思我就要進行激烈的肢體議會抗爭，係咪？嚟代替數人頭啊嘛，係咪？咁當然啦，而家我而家講呢啲嘢，啲人咪明咯。當年我零八年掟嗰只招，屌你老 味，已經搞到真係 啲民主黨屌你政治潔癖咁開記者會譴責我，屌你跟住就掃鳩曾俊華場嘅時候，就公民黨。民主黨聯合譴責我，嗱呢啲全部有歷史嘅，你冇拎得拗嘅，冇拎得辯嘅，你係嘛？你話啊，我當時咁樣啱啱你老母啱係咪？啱你而家又做，你而家點解做緊我以前做嘅嘢咧？屌你老尾真係！如果你覺得你以前啱係嘛，譴責我係啱，咁點解你而家做緊我以前做嘅嘢咧？而家做得嚟嘅規模仲細過我咧，係咪？點解你今日發言嘅時候個個都黃毓民上身咧？你解俾我聽係咪？咁啊，梗係證明我哋啱啦！人有三種，一種叫先知先覺，一種叫不後知後覺，一種叫不知不覺。你呢一勉強叫後知後覺，屌你老母個政府就不知計不覺，我哋就先知先覺，係嘛？而家我講乜撚都得，我唔係議員，你都明嘅，係議員都係咁講嘅，屌你真係，係咪？屌你，好，我哋休息一陣，跟住聽電話。